正在来到早上的五点十四分，同你讲声早晨，早晨啊！听过咧有梅艳芳主唱的《女人心》，正式开始今朝早的清晨爽利节目啊！今朝早为你主持节目咧有钱佩佩嘅，有我之外，仲有个强烈季候风信号陪伴你。哇！出面真的好大风啊！佩佩揸车翻嚟嘅时候咧，发现哇，喺点解侧边啲嘢卷起晒嘅啊？侧边咧嗰啲泊喺呢一个路边嘅电单车咧，咁可能有啲啊，即系套。会笠住佢啦，哇，缝缝声咁样，确实真系有啲大风啊！大家真系要小心，小心系咩咧？唔系冷亲，因为呢个强烈季候风应该都唔会冻亲嘅。不过咧，只因为太大风嘅关系，可能会吹起地下嘅一啲啊杂物，咁因而激到咧，咁就唔好啦嘛。咁所以大家就要特别留意啦。特别留意，重要是留意今日的日子，今日已经来到2021年的10月7号星期四早上，农历9月初二。这个时候我们有哥哥张国荣的出现。 像是抱着白云睡，人像是醉在白云里，共你一起多么美，呼吸声都似诗。但愿接受情意，全受下这份情意，让我倾出心中意，让我倾出心底意，我是从来一心一意。如果还是感到怀疑，愿给我暗示明示。如果能让我终会得到你，能为爱，能为爱，我愿意 为我当化了心思， 我愿意 为我一生都心思。下这份情意，让我倾出心中意，让我倾出心底意，我是从来一心一意。如果还是感到怀疑，愿给我暗示明示。 名好明显啦，话俾你听嘅就系我愿意啦。好，讲下最新嘅天气预测先啦。咁啊，讲咧话会唔会打风咧？咁啊，睇下咯噃。 而好似唔系好见，礼拜四咯，系嘛？一股强风程度嘅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南海中南部嘅低压区咧，正逐渐增强，并为该区带嚟不稳定天气。哦，正逐渐增强，唔知道会唔会影响咧？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咧约为31度，吹清劲东至到东北风，离岸吹强风嘅。展望明日同埋周末期间咧，风势颇大，间中咧有狂风大骤雨，海有涌浪。下周初天色系好转，天气系干燥，室外温29度啊，相对湿度75%啊，确实咧。乾燥的天气已经感受到，不知道你觉唔觉得皮肤开始鞋鞋地掹掹紧咁咧？不过天气仍然是有啲热啊！ 你我知茫茫又一年。沉默里盼望你我依然，望晚星困倦散落昏暗的光线，如像今天眼泪偷偷暗示，脑海中是无限痴缠，无尽爱意盼望与你相连。但我给岁月印下一颗沧桑脸，愿或得失背后身经百战。愿你知世事每时失去了预算，要接受定因刻哭笑难辨。就算某日某夜是谁经过了巨变，也会快乐地怀念昨天。爱未变，尝尽每次变幻，每每失眠，让这张印象往事依稀的嘴脸，怀着一腔眼泪，伤心串串。愿你知世事每时失去了预算，要接受的因刻哭笑难辨。就算某日某夜是谁经过了巨变，也会快乐地怀念昨天。愿你知世事每时失去了预算，要接受的一刻哭笑难辨。愿你记住往事，就如一切也 小风姐《双城记》。 常常怀念当天。 常盼一天分散的可再见。I miss you, my friend。身边的或已改变，人随年成熟一点，名利一点，但情未变。你的声音。 干一杯，我哋有叶倩文加上林子祥嘅歌声啊。反而咧，我播呢首歌嘅时候咧，喺脑海里边嘅画面咧系郑秀文。点解咧？其实当年咧，阿郑秀文参加呢一个新手歌唱比赛嘅时候，就系用呢一首歌咧嚟参赛嘅。当然啦，好快就成功地咧就系攞到奖，然之后就晋身乐坛啦。有时咧啲歌曲咧虽然话系合唱歌曲，但系由独唱唱出嚟咧，又觉得有另一番嘅风味嘅。咁啊，讲起干一杯咧。咁近排咧就有朋友仔咧就约阿佩佩话，不如去唱下 K 啦。咁其实佩佩都中意唱 K， 因为中意唱歌人都中意唱 K。但发现咧啊，佢冇打针，咁话你未打针系未可以去唱 K 住嘅。咁如果想唱 K， 快啲去打针啦，系咪？想去玩咧就快啲去打针啦。因为打针除咗对自己有好处之外，亦都可以帮助到其他人做呢个群体呢个免疫啊。仲有可以去玩啦，又可以食饭嘅时候又唔使咁麻烦啦，就方便好多嘅。所以如果你未打针嘅，就快啲去打啦。望个钟好快到五点半钟，先听一节五点半钟新闻简报，翻嚟之后继续清晨爽利啊！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杨洁篪同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喺瑞士苏黎世会晤，会谈长六个钟。中方话会晤具有建设性，有助增进相互了解。杨洁篪话中美合作，两国同世界都会受益；中美对抗，两国同世界都会遭受严重损害。美方应该深刻认识到两国关系互利共赢的本质，正确认识中方内外政策和战略意图。杨洁篪又展述中方在涉台、涉港、涉藏、涉疆、涉海、人权等问题上的严正立场，要求美方切实尊重中方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停止干涉中国内政。白宫表示，沙利文提出美中在有共同利益的领域上合作应对重大跨国的挑战，管控风险。有美国政府官员表示，有美国政府高层表示，美中原则上达成一致。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年底前举行视像会面。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促请北京当局停止对台湾的挑衅行径，以免出现误判。到访巴黎的布林肯接受彭博访问时，形容解放军近日派战机到台湾周边是挑衅和破坏稳定的行径，促请北京领导层停止这类行径，可能会出现误判、沟通不足造成危险，认为任何人都不应该透过单方面行动以武力改变现状。布林肯对于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否能够在未来几星期或几个月面对面会晤表示要拭目以待。另外，布林肯又呼吁北京以负责任的态度处理恒大债务危机可能带来的影响。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施政报告中提出多项措施，加快土地供应，包括检视绿化地带、释放新界祖堂地和延伸补地价标准化至新界土地等。他又提出研究降低强拍门槛，加快旧区重建，并会邀请市建局在荃湾和深水埗旧区开展同地区规划的研究。任期剩低八个月的特首林郑月娥提出重组政策局，包括新设文化体育及旅游局，运输及房屋局就会分拆。他强调和争取连任无关。施政报告又提出检视现在公务员选拔聘任机制，涉及首长级人员。他说政府有会做事、能够做事、做成事的公务员团队，但要找做想做事的人领导。

闯，寂寞仍守望，像巨站集着四方。失去你，失去你，走到哪处都见心碎空，犹如围墙就是过往，前途无门像坐进了监仓。 佩佩咧都播过好多呢一个林忆莲嘅歌，因为佩佩都几中意林忆莲嘅，因为我觉得佢唱快歌又好，即系好跳得啦，唱慢歌咧又好柔情啦。咁啊，即系个画面系好靓嘅。当然你话听歌未必见到个画面，但系好多时候咧听歌嘅时候，你个脑海里边咧就出现佢表演呢首歌嘅时候嘅画面。不过呢首歌咧，好似喺我印象中里边咧，我系未播过嘅。深水巷有林忆莲嘅歌声啊。呢首歌就播得多啦，好冧嘅一首嘅情歌，有人唱俾你听，哇！我谂你真系开心到不得了啊！未听过嘅，听下啦，可能学唱呢首歌送俾你身边嘅另一半，陈百强有了你， 有了你，顿觉增加风趣。我每日每天都想见你，那句风雨雨，那句怕行泪，见少一秒都空虚。有了你，顿觉轻松惬意，太快乐就跌一跤都有趣，心中想与你变做鸟和鱼，置身海阔天空里，并着翅在飞，轻松自如，同吸清新。游来又游去，湖海多美，抛开人生的顾虑。有了你，顿觉轻松惬意，太快乐就跌一跤都有趣，心中想与你变做鸟和鱼，置身海阔天空里。 有了你，顿觉轻松惬意。太快乐，就跌一跤都有趣。心中想与你，变做鸟和鱼，置身海阔天空里，并着翅在飞，轻松自如，同吸清新空气，游来又游去。海多美，抛开人生的顾虑，有了你，顿觉轻松惬意。太快乐，就跌一跤都有趣。心中想与你，变做鸟和鱼。海阔天空里，心中想与你，变做鸟和鱼，置身海阔天空里。 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先。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咧，短暂时间有阳光啦，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咧约为31度，吹清劲东至到东北风，离岸吹强风嘅。展望咧，明日咧就有。同埋周末期间呢就有呢一个风势系颇大嘅，间中有狂风雷暴啦，海有涌浪。下周初天色系好转，天气系干燥，室外气温系23度啊，相对湿度呢就系73%。咁啊，呢个强烈季候风信号呢就现正生效嘅。 将追念傻痴痴 ，OJ， 不起说话像冬天。我甘愿长相依，决意一生跟你。OJ， 这故事难启齿，星闪过渐漆黑。逐无止境，随便讲，心里没你。J， 不得已作段落，往日是命里安排，我卖最后自换物，满面泪践踏的真。亦应知，但每次见你傻痴痴，我潜思思轻吻着你。不得已作段落，往日 千个。几欢场里望真心，几不肯相信亦认知，但每次见你傻痴痴，我潜思思心爱着你，我潜思思。 午夜情，我哋有刘美君嘅歌声。嗱，咁啊，头先咧，我记得喺前几首歌，我就播咗谭校长嘅一首《无字恋》啦。咁啊，亦都喺之前咧，有播过呢一个嘅叶倩文、林子祥嘅《干一杯》。你啊，觉得有啲咩关系咧？其实咧，讲紧当时咧，叶倩文、林子祥呢一首《干一杯》就系郑秀文嘅参赛歌曲啦。讲起《无字恋》呢首歌，就系、是、呢个人。呢、这、一个歌手朋友，呢、这、一个老师，而家叫老师啦，嘅佢咧就系、是、参加歌唱比赛嘅时候咧，就系、是、唱谭咏麟嘅《无字恋》啊。讲紧咧，佢就系李克勤啊，带嚟佢早期嘅作品，同样都系三个字嘅歌曲，不过全部都系同一个字。名字叫做心心心。 天色已渐沉，落日如雾灯，心心心。谁人用诱惑眼神把我拉近，还假装一点不关心。天色继续沉，谁人在夜深？谁曾在某夜飘近，交给我心却很深。没有话要再讲，怎掩饰失望？没有泪要再淌，埋藏着以往以往的寄望。无奈你说你淡忘，你说你淡忘，即使多么凄怆。上剩下节已吹干吹干眼泪两行，我说我盼望，我说我盼望可相恋多一趟，但是但是现已深知深知这是渺茫。天色已渐沉，落日如雾灯，心心心。谁人用诱惑眼神把我拉近，还假装一点不关心。天色继续沉，谁人在夜深等等等？谁曾在某夜飘近，交给我心却很深。没有话要再讲，怎掩饰失望？没有泪要再淌，埋藏着以往以往的寄望。无奈你说你淡忘，你说你淡忘，即使多么凄怆。面上剩下渐已吹干吹干眼泪两行。我说我盼望，我说我盼望可相恋多一趟。但是现已深知深知，这是渺茫。吹干吹干眼泪两行，我说我盼望，我说我盼望可相恋多一趟，但是但是现已深知这是渺茫，一切已淡忘。 旧日这地方多凄楚。 李克勤的呢一首歌《心心心》啊，讲起呢个心心心呢三样嘢咧，如果你心心咁样蛀牙咧，你就应该会好痛啦。点解今日讲起呢个话题咧？今日星期四啦，咁啊，所以咧一阵间出现喺呢一个健健康康在清晨咧，就有白欣婷牙齿专科医生会出现嘅。今日咧就会同大家讲下呢个大家最惊嘅题目，就系呢一个牙痛啦。正所谓牙痛惨过大病啊嘛，究竟牙痛除咗蛀牙之外，仲有啲咩情况下即系会牙痛？啦，同埋牙痛应该点样处理咧？咁啊，一阵间就要特别留意啦。呢个时候咧，当然要特别留意嘅就系六点钟嘅新闻解报。翻嚟之后，继续有钱佩佩嘅清晨上嚟，转头再见。 拘捕将被控告多项以枪械严重伤人罪名。警方调查后表示，事发时有人喺课室打交，其后发生枪击事件，并唔系有人袭击校园，亦都唔系随意暴力袭击。四名傷者中，其中兩個人中槍受傷，其餘兩個人暫時未知受傷原因。警方同多個部門正在調查事件。天氣方面，一股強風程度的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沿岸，同時南海北部有雷雨。此外，位於南海中南部的低壓區正逐漸增強，並為該區帶來不穩定天氣。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短暫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最高氣温約為31度，吹清勁東至東北風，離岸吹強風。展望聽日同週末期間風勢頗大，間中有狂風大驟雨，海有湧浪。下周初天色好转，天气干燥。而家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系70%，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埋海南岛东南沿岸吹烈风，南澳以南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氣概況：東北季候風正影響華南沿岸海域，此外位於南海中南部的低壓區正為該區帶來不穩定天氣。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東至東北風6至7級，間中8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和雷暴，海有大至非常大浪。南澳以南吹東至東北風6至7級，有零散驟雨和狂風雷暴，海有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间中8级，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大至非常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北风6至7级，间中8级，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至非常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6至7级，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间中8级，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7级，能见度15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9级；澳门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度17公里；西沙吹东北偏北风1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和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收市报34,416点，上升10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4,363点，上升1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87，日元111.43，瑞士法郎0.928，加元1.26，人民币6.456，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兑美元1.156，澳元兑美元0.727，新西兰元兑美元0.69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2.45美元，卖出1,763.0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一只手指可以指挥轻松节奏，亦可指挥你嘅强积金，仲好环保添。我黄婉之鼓励大家即刻开设同启动网上账户，主动管理强积金，以电子方式收取受托人发出的强积金结单和其他资料，悭时间又悭纸，指挥你憧憬的退休生活，一切电子化，更轻松更环保。详情请向你的受托人查询。 如果我有一张机票，你会不会跟我走？你会想去哪个地方？ 陈永业以音乐跨越地域，每朝送你不同语言的金曲，同你来一趟音乐旅程。 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五台，自在早晨。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播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哇，时间几快咧，咁已经嚟到呢一个嘅上昼嘅六点十分啦，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啊！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嘅，咁啊睇下你日子啦，2021年嘅10月7日，农历咧就嚟到9月初2嘅，室外温29度，相对湿度71%，强烈季候风信号咧现正生效，出边真系有啲大风嘅，大家要小心小心啊！除此之外咧，要小心嘅咧，当然就系你的牙齿健康啦。如果你出现了牙痛咧，确实咧真系好难帮你啊，只有牙医可以帮到你。所以咧，我哋成日都讲咧，就系治未病吓，预防胜于治疗啊嘛。我成日都提醒自己嘅，白医生讲咧，原来刷牙系需要刷两分钟嘅。你今朝早刷牙有冇刷咗两分钟咧？有冇淨係刷咗朝頭早夜晚冇刷牙呢？如果係嘅話呢，就要快快去改善啦。因為呢，白醫生講，其實所有嘅牙齒嘅問題呢，大部分都係嚟自於刷牙或者刷牙刷得唔好嘅。咁所以刷牙係好應該要做，同埋好應該正確咁做啊。愛上呢一個護牙呢，就必定令到你更加靚仔靚女啊。因为一棚牙真的可以影响你的仪容的。如果牙痛啊，连埋一嚿咁嘅样，点会靓啊？呢个时候我哋有刘德华的出现，爱不完。 谁在我未全醒时，静静的亲亲我，困扰中给我支持，冰封中送我。谁令我绝无可以，活着多么不错，被眼睛给我歌词，填活这生命歌。知不知许多许多你的片段，令我爱一生都也爱不完，可不可今天准许这生以后亦让我眷恋，知不知一丝一丝你的注视，令我醉一生都也醉不完，可不可今天准许 么不做，你眼睛给我歌词，全活这生命歌，知不知许多许多你的片段，令我爱一生都也爱不完，可不可今天准许这生以后亦让我眷恋，令我醉一生都也醉不完，可不可今天准许这生以后亦让我跟你再继续狂恋， 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到咗呢个时分咧，当然咧喺佩佩身边咧就会有白欣婷牙齿专科医生出现啦。白医生早晨， 早晨 啊！其实咧平时咧大家见到牙医咧一定系好惊，尤其是当你好牙痛嘅时候咧，就要谂下我就嚟要见牙医嘅时候咧就会好惊好惊啦。虽然我知道啊，白医生讲如果牙痛先嚟揾你，你系最唔中意嘅。咁但系如果真系你喺你即系做咗咁耐牙医，系咪大部分嘅都系有痛才至識得嚟揾你嘅咧？ 多數都係嘅，咁香港都係，好多香港市民都係有痛。其實不單係香港市民，全世界都係，好多人唔中意去睇牙醫，或者佢唔明白呢個重要性，等到有痛先睇。咁啊，有痛嘅時候，好多時咧，因為如果有發炎嘅症狀喺度，我哋都做唔到啲咩嘢，我哋都唔想喺發炎嗰個期間去做太多嘢。 你嘅意思即係發炎期間就即係牙痛到不得了嘅時間啦。咁做唔到啲乜嘢嘅意思係一定要止咗痛先可以做嘢嘅意思。 係啦，就睇下個痛喺邊度嚟啦。即係譬如智慧齒發炎，咁大嘅發炎有濃咧，就最好就嗰個時候咧就冇開刀， 冇搞佢住， 係冇搞佢住，消咗炎先，消咗呢個問題，先至去做。 係 咁好多人都會問我，最好是吃什麼止痛藥？ 是不是一般坊間那些、頭痛那些止痛藥其實都 OK 的呢？ 有幫助的，即好像撲熱息痛、布洛芬，即這些是一種是街坊可以買得到的止痛藥、 即是一般那些叫做、健康個人護理產品店都可以買得到的， 是會幫得到的，會不會很大幫助？應該都不是非常大嘅， 即 系 如果你少少牙痛系可以得嘅，如果大大牙痛就肯定唔得啦， 顶住档咁啦。 系系咁，但系即系如果真系有牙痛啦，咁头先你讲嗰啲药我又食过唔得啦，咁仲有啲咩方法可以咧？系咪即系打晕自己，等自己唔好咁痛咧？ 咁啊，通常如果有痛咧，即系指示系真系可能个问题都几大嘅，即系唔系简单食咗止痛药之后就可以处理到呢个问题。 系， 其实系拖慢呢个情况嘅啫。 系， 咁我哋牙科好多痛都是因为发炎去发生的。所以譬如好像消炎药啦、就可以减到这个痛，消炎药加上这个止痛药。但是消炎药呢 我就建议就千祈唔好自己去买啦，因为可能会买错，有好多唔同种嘅。咁、如果买错就可能会更加恶化嘅情况。咁、有啲再强啲嘅止痛药嘅，咁、某啲情况我哋都会用，但系嗰啲街坊应该系买唔到嘅。 系、咁又需唔需要即系严重得滞嘅时候，可能都需要服用呢个抗生素咁样嘅咧？ 都要噶。咁、如果用抗生素，通常都系当然消炎嘅做法啦，同埋减少呢个发炎嘅症状嘅。 咁啊，讲紧即系如果真系牙痛又瞓唔到、坐唔安、食唔落咁样啦吓，咁、通常系咪蛀牙嘅机会系多啲，定系有咩令到牙痛会发生嘅咧？ 咁最大机会都系蛀牙，牙周病咧就好多时系冇痛嘅、所以好多人都唔知道佢自己有牙周病嘅、另外啲情况咧系譬如系牙智慧齿啦、或者系有啲涉嘢食，有啲短期有啲牙周嘅发炎啦。有啲人係需要動牙根添嘅、即係痛到或者嘅蛀牙深到係要動牙根嘅。好、多時蛀牙痛呢係刺激到牙根裏面嗰個神經線啦。呢個一種痛啦。第二種痛喺牙根裏面發炎，呢啲就好慘啦。好慘，因為要動牙根。咁嗰啲好多時都係好唔舒服嘅。 請問咩叫動牙根呢？咁冇咗牙根，隻牙仲分唔分順㗎？ 是 function 到的，仲可以用得到。但是在牙里面呢就有些神经线啊，有些血管啊。咁如果佢嘅蛀牙深度是影响到里面嘅牙根是发炎。咁就是要需要动牙根，即、就是清走里面牙里面嗰啲发炎症状。 咁听你咁讲，牙根其实有又得，冇又得㗎喎，系咪咁讲呢？ 有系会好啲。但点解会有会好啲？譬如佢系帮我哋一个自然嘅反应嘅。即系譬如系我哋飲啲嘢太熱啊，撞到啲牙或者系咬得太大力咧，佢就会俾一个指示我哋。所以如果冇咗呢啲， 哦，即系好似冇咗感觉咁样啦， 冇咗一种感觉， 哦、 即系冇咗一个alarm system 咁啊，冇一个警钟咁啊。 咁就即系令到你可能真系可能有好大件事，其实你唔会好快就已经知道啦，系咪？好啦，咁啊讲紧即系我真系。要去到呢个导牙根呢个阶段啦，咁系咪导咗牙根之后，咁只牙你话冇晒感觉咯？咁定系索性我哋掹走佢咧？定系我哋要做啲牙套套住佢啊？等等等等之如此类嘅嘢咧？ 我自己嘅意见咧，就保持翻自己嘅牙系最好啊！无论系需要导牙根只牙，咁好多人都会问我，我应该动牙根啦，定系应该系剥咗去种翻只牙？我自己个人嘅意见就系睇下问下自己医生先，问下可唔可以导嗰只牙根先。咁、但系好多时候我哋导唔到嗰只牙，因为佢真系蛀得太深啦、或者佢喺里边系裂咗嘅，咁、就要冇办法，真系有啲情况系要剥嘅、或者有啲情况我哋觉得导牙根嘅机会成功唔系好高、反而种牙嘅机会高啲，咁我哋牙科医生都可能会建议种牙多过系。要导呢个牙根， 即系简单啲讲，就要睇情况啦，系嘛？ 系啦，睇情况同埋问自己医生咧。咁啊，答翻嗰个问题，需唔需要用牙套，即系导咗牙根？我哋多数牙科医生都会建议做翻个牙套。你当 点解咧？ 当好似有个头盔包住只牙， 哦， 就保护咗。 系 咁啊，嘅机会裂咧，即系因为始终我哋喺个牙里边就要车个窿，先至可以去到嗰个牙根嘅。咁、就会牙齿就会脆弱啲啦。同埋始终。有少少嘅蝕位嘅，即係個補牙物料同埋個真牙有蝕位，咁啊驚啲細菌就可以侵犯入去，所以做翻嘅牙套通常都會咁建議嘅。 咁嗱，我又見到咧坊間啲牙套咧就通常係做呢個全瓷嘅、咁即係望落去都好似同真牙差唔多啦。咁係唔係即係特別好嘅咧？但係咪都有我見到係咪有金又有銀都可以嘅咧？ 咁啊唔同醫生有唔同嘅意見嘅。但系我哋嘅行内咧，最襟都系金， 系， 但系最唔好睇 都系金， 都系金， 系。 所以好多时候我哋都会建议后牙睇唔到嗰啲位， 系， 都有啲医生会建议继续用金嘅。咁啊，而家啲陶瓷咧就可以非常之薄嘅，同埋好襟用嘅。咁我哋好多而家医生都会用全瓷嘅牙套。咁全瓷都有唔同嘅物料嘅，有啲就比较透啲咧，有啲就比较硬身啲嘅。咁后牙需要个力度大啲，就会用一个硬身啲嘅陶瓷。咁前面咧就要透啲嘅陶瓷。咁都系有唔同嘅成分嘅。 我突然间喺度谂咧，嗱，咁你话金咧就坚固啲啦。咁我其实伤咗落去，到我穷穷地嗰排，我掹咗只牙去用咗佢得唔得噶？嗰啲系咪真系真金？ 金嚟噶， 嗰啲系真金嚟噶，但系嘅金嘅成分系唔同嘅， 系 同埋我相信喺个口度一段时间咧都都冇人要噶啦。 咁但系譬如如果可能我譬如戴银嘅银器咧，我会黑嘅。咁如果我想喺啲牙度我用银嘅，又会唔会黑噶？即系譬如我嚟戴银手链，应该有啲人系会系令到即系好快就会啲银手链会黑噶嘛。 哦， 咁但系如果我镶喺啲牙度，咁会唔会同样地都会黑嘅咧？ 睇用咩物料，即系如果系金啊、陶瓷咧，就冇呢啲问题嘅。 嗯， 但如果系用好传统或者系临时啲钢嘅物料咧，就可能会有嘅。 咁如果你头先所讲金银呢，即系金呢样嘢系比较即系坚固一啲嘅话，咁系唔系即系话安咗就一路永逸咧？净系其实都有机会要换嘅咧？ 系啊，喺口度冇嘢系永久 嘅。系 真牙都好多时都唔系永久。 系 咁啊，牙套就都几襟用嘅。 嗯， 咁啊，当然睇情况啦，但系都可以维持到好多年。 系， 但系始终都系要换翻嘅。 系， 即系譬如佢裂咗啊，或者蚀咗啊，或者佢嘅边位同嘅牙咧就有个细个牙缝，令到佢蚀嘢食。咁啊，呢啲情况都要换嘅。 系，咁但系又使唔使刷牙？既然佢都系假噶啦，唔使刷啦。 絕對需要，呢個絕對需要。記得有牙套咧，唔等於唔會有蛀牙，因為始終有啲細菌就可以攝喺嘅牙肉嗰個位置啦，產生到有牙周病啦，同埋蛀牙嘅情況。咁啊，因此係到咗牙根更加嚴重，因為冇知覺，冇咗嗰個警鐘，就不知不覺嘅牙就越嚟越蛀得深。 嗯， 咁啊就。如果是真的蛀得很深那就真的要剝的了。 那聽你這樣說做牙套就還要更加見得密的牙醫咯。 說得很對啊，要的。 是。 是啊，建議生的距離是要密一點的。 嗯嗯嗯。但譬如如果我真的用了牙套來保護隻牙了，那我又不想它這麼快就蝕曬了，那是不是即是酸東西啊、刺激的東西啊等等呢啲我都唔好食咁多呢，或者我唔好食咁多甜嘢，令到佢可能會有機會會蝕得快啲呢？ 是啊，甜嘢同埋酸嘢咧，系我哋牙科医生最怕呢两个味道嘅。 嗯， 咁啊甜就系产生到会有蛀牙啦。 嗯， 咁啊酸咧就会令到系蚀。 嗯， 咁我哋年纪越嚟越大咧，就会知道开始会知道呢个酸嘅问题啦。 嗯，咁但系即系如果真系好想食嘅，咁食完朗口系咪都可以帮到手咧？ 如果系食太多酸嘢嘅话系，但因此嘅酸嘢咧，即系令到我哋磨蚀或者蚀嗰啲牙。在我哋个胃嗰度出都有嘅。 哦，即系你讲个胃酸倒流嘅情 况。系啦，胃酸倒流，我哋好多时系可以睇到个位置系点嘅。 嗯。 即系譬如系牙纹上面咧，就可能系真系食嘢，咁大部分都系嘅。但系某啲情况，某啲位置好似系上牙冇口水线去帮手咧。就好多是胃酸倒流的。 是嗱，头先讲牙纹啦，好多时候我都见到有啲牙嘅表面咧，即系有啲牙纹出现，有啲窿嘅，系咪都可以补翻佢？咁等佢唔好咁容易蚀噶？ 是啊，佩佩呢个好问题。咁啊，牙纹我哋有啲医生都会建议用啲牙纹防蛀剂嘅，尤其喺小朋友上。咁啊，呢个牙纹防蛀剂就会防止蛀牙。因為令到會難啲啲食物咧，就攝住喺牙紋上面嘅。 嗯嗯嗯，咁但係成係小朋友大過咗，其實就冇用。 少做 係 少做，多數都係小朋友嘅，即係因為小朋友嗰啲牙紋比較深啲啦，同埋佢啲牙嘅鈣質咧就冇咁硬嘅。 嗯，咁啊，大家總之如果有問題，即係牙痛要點樣做都好咧，都唔好自己去決定啦。最緊要咧交翻俾你信任嘅牙科醫生去處理就最好啦。好，咁啊，今日咧唔該曬白醫生嘅，下星期同一時間再見，拜拜。 拜拜。 是你故意欺騙，怪在我太過心軟。你的真话就等于梦呓与谎言，无奈你说得太自然，令我听了也能热恋。甜言蜜语原来有一次食言，是你对我改变，你别说世界转变，解释得混乱，千丝万缕，太多纠缠。谁没兴致守这诺言，但却对我再全心诈骗。胡言乱语，任你讲足半天。为何永远放不低？为何错爱这一位？但求仍然。

年已經覓得約350公頃土地，可以興建約33萬個公營房屋單位，又會爭取未來十年準備好約170公頃土地，透過賣地和鐵路物業招標，提供可興建約100,000個私營房屋單位的用地。另外，房委會將研究重建西環村和馬頭圍村，行政會議亦批准由平民屋宇有限公司和市建局合作落實重建大坑西村。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又为31度，吹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吹强风。展望听日同周末期间风势颇大，间中有狂风大骤雨，海有涌浪。下周初天色好转，天气干燥。而家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系70%，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10月7号星期四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早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任内最后一份施政报告，其中一项重点是在元朗和北区建设北部都会区。